2019年，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《癫狗编辑室文集：香港之死》反应空前热烈，已经抢购一空。今年再接再厉，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《癫狗编辑室文集：香港滥炒之城》。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，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，每本特价港币130元。为免向誉，欲购从速。 嗱，咁你頭先問到個問題咧，得定唔得咧？咁其實就唔係即係香港嘅年輕人去回答呢個問題嘅，就係咧香港嘅大地產商啊。咁其中一個指標簡單就係、是，而家你制唔制咧？咁啊，李嘉誠制咧？咁啊，覺得就有啲機會啊。 真係老實講，其實税制唔同已經，即係一個税制已經係可以令到成件事搞唔起嘅啦。啊，唔好講話利得税啲嘢，即係講話地税，即係由以前咧啲廠商搬上去咧就要交地税啊。咁但係以前即係我哋唔好唔記得喎，以前將啲廠搬咗上去，第一好便宜嘅勞動力。 人工平啊！ 呢個真係真嘅，咁原料又平喺大陸，但另一方面就係話佢啲環保法規真係任你玩嘅，係任你污染啲地，任你遊輪嗰啲環境咁樣嘅。咁呢一個先係一個即係你可以話佢係拉到好低，即係將自己條底線拉到好低咁樣去發展佢嗰個製造業。 佢係用嗰個人工。同埋自然環境，即係剝削兩樣， 剝削佢下個 剝削個自然環境，我換翻個經濟嘅發展翻嚟。 係啦， 咁呢個有個局限，有個 limit 喺度嘅。 係啦， 但係而家唔係啦，喂，呢個 limit 已經到咗啦，即係你再行落去，其實你已經冇乜好，即係賺到好多錢嘅機會。咁於是乎要打香港主意咯，啊，咁如果上海搞得掂嘅，咁啊梗係上海行頭啦。但係你點解而家唔見完全冇聲嘅講上海啫？就因為上海唔掂啊，唔掂之餘啦。咁跟住打第二個專業就是澳門啦，咁澳門前幾個月咧就係話要做金融中心啦，咁記得講咗一次之後完全係冇提嘅，咁今次就大龍鳳啦，今次咧就會多，哇！直情要成條 team 人要特登要阿林鄭月娥同埋何一成都要喺度咁樣，咁跟住咧就係成件事要 coordinate 要協調，就大家一齊去搞，咁但係搞唔搞得掂咧？其實就唔係呢班人去講嘅，因為點解咧？成嚿錢喺度，地喺度，呢、這個資金喐唔喐？呢人肯唔肯有 incentive 走去呢、這個即係深圳同你搞？咁呢幾樣會睇得到噶嘛？即係佢哋如果譬如哦，而家一呼百應喎， 係啦，本身香港啲地產商， 地產商啊，佢哋個個哇，即係飛身撲埋去呢個深圳投資。 咁深圳其實深圳嗰啲地價、樓價一定會係不斷上升。咁但係呢一個都係中國佢本身個問題，就係即係發展資源係一極化。咁其實深圳啊、大灣區佢升到爆，我唔覺得會出奇。但係個問題就係話，咁呢其實到最尾，即係深圳嗰條數，深圳不同香港，即係香港理論上啊，佢有基本法裏面寫到明話，即係佢唔使將我啲錢嗰啲財政儲備上繳中央嘅。但係深圳咧，其實深圳佢係要養其他冇錢賺嘅縣市，係啦。咁到最尾真係變咗，其實成盤數咧計起上嚟都係唔同個成本。香港到最尾係香港財政儲備自己袋住，即係自己袋住啦。 哦，咁啊， 即係所謂嘅咋嚇， 遲啲可能唔係添啦。 係啦，但係深圳、 澳門已經唔係啦。 係啦， 澳門就有一部分交咗俾廣東省走去同你代投資噶嘛。 係啦，咁如果講話即係深圳咧，咁如果深圳啊，係啦，佢係嗰啲地價、樓價升到爆，形成泡沫咧，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啊，搬到上去啊，嗰啲啊搬到上去投資嘅人，佢哋係要承受嘅一個風險，佢哋喺香港承受過風險係 limit 嘅，即係喺呢個所謂基本法框架底下。但係佢哋如果真係要將嚿錢掟入去深圳，其實係掟入去中國呢個市場，變咗佢哋嗰個啊風險同喺風險管理嗰度，佢哋考慮嘅因素唔在香港， 同香港係兩回事。 係啦，同香港要考慮嘅因素係兩回事。 好啦，嗱，咁頭先嗰咧就係以前嘅事嚟啦。就算以前其實佢哋都有呢個懷疑， 有錢賺嘢，但係就話 如果係掂嘅話，就唔使等到今日嘅20年前已經做咗㗎啦。 點解要等到今日啫？咁因為二十年以來都信唔過啊嘛。好啦，即使係咁，仲有另外一個更加重要因素。呢、這個因素就係大家呢個月都觀望緊啦，直至到十一月三號啦，就係美國總統大選嘅問題啦。咁美國總統大選嘅問題咧，而家出現咗一個即係好明顯嘅現象啦，就係當呢個做呢個 polling 嘅時候咧，就拜登贏呢個特朗呢個 Donald Trump 咧，17% 啊嘛， 17% 咁 多。咁你嗱，你 update 下即係而家發生咩事啊？先喺美國。 依家美國其實如果講翻，其實2016年咧，當年 希拉里 係啦，希拉里同埋 Trump Clinton 啦，叫翻佢係啦 ，Clinton 同 Trump。其實他哋在2016年的10月16日、17日、18日之間咧，即係透過例如 Political 係一間consulting company 嚟嘅 顧問公司， 顧問公司即係嗰陣時都講話 Clinton 係贏6%，然之後 ABC News 可以講到話Clinton 係跑贏12% 咁多咁樣。 我最記得，因為嗰晚咧，佢臨即係選舉前晚啦，咁我哋睇嗰個路透社嗰個 polling 咧，就係。希拉里是贏緊的， 係啊， 即係八成幾機會贏緊嘅。嗱，咁我就唔想做一個燈神啦，因為去到依家咧就好難好難預測嘅。但係咧，嗱，如果你睇翻嗰個 polling 啊，即係呢個 polling 嗰個趨勢咧，咁你就喺北京嘅立場就係話，咦，如果係拜登贏嘅話，咁有數傾喎。咁我所有做嘅嘢，咁我都要 hold 住先，我即係睇睇嗰個拜登嗰個情況。就算我而家做嘅嘢，我哋做一個準備嘅啫。譬如話啊，我而家要走去呢個汕頭嗰度，潮州嗰度睇巡視呢個海軍陸戰隊。咁我都係純粹係睇下嘅啫。因為點解？如果拜登贏咗，我唔需要真係打啊嘛。啊，除咗 Donald Trump 贏咗，我先再諗啦。好啦，如果譬如深圳呢樣嘢就係、是，其實成個假設就應該就係佢假設呢個拜登贏。因為如果係 Donald Trump 贏嘅話咧，就成件事嗰個性質唔同。如果從個外資嘅角度嚟講咧，就係 Donald Trump 贏咗之後咧，這個美國同中國之間嘅關係一定係差嘅。即係照常理咁諗啦嚇。咁我梗係睇定啲，我先至知咩。咁你唔通話你叫深圳我就出，用乜嘢即係突然間猜上嚟？你笠咗我做人質啊？係咪啊？咁所以 我個荷包冇咗，我一入嚟。 係啊，咁所以成件事咧，你一定係睇嗰個。即係大選之後嗰個結果係點樣？係咪？仲有咧，就係譬如話呢一個月本身會發生啲咩事啦？嚇！咁我陣間嗰節會講，因為譬如而家講緊就係對台灣售賣嗰個武器啦，係乜嘢武器啦？嚇！又講到嗰、那個即係 Donald Trump 突然間會閃電訪問台灣，咁依家我哋又會講就係呢個可能性有幾高啦。咁但係而家成個出現一個問題就係、是。個局勢唔係好明朗噶嘛，所以話譬如話有啲而家外國通訊就話啊，而家俾咗呢個深圳特區咧，即係個咁好嘅一個優惠嘅時候咧，啲外商咧就湧上去，咁呢個我相信一定係 fake news 嚟咯， 咁啊睇定啲先。其實一開始改革開放都係冇外商入去嘅，一開始都係香港 先 噶 嘛，喺香港先，喺我睇定先啦。同埋香港簽個 contract 喺香港，你有相應嘅保障啊嘛。 就係、 是、啦。個簽個 contract 你喺入邊簽走，有咩保障啊？ 所以點解啲律師樓會喺香港度做咧？咁同埋點解前鋪後居咧？即係前鋪後居呢一個產喺一個產業嗰個關係裏面，就係話因為啲金融業呢啲服務業，其實佢就係支援翻即係喺大陸設廠啊，喺大陸做一個第二產業嗰啲行業嘅、但係如果你連第三產業都搬上去，其實就話。咁第三產業佢之所以一開始佢會喺香港度發展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要做喺大陸做第二產業嘅人，去為佢哋服務。因為喺香港呢個平台，佢仲有一個價值喺度嘛。但係就話好啦，首先即係香港呢個價值唔喺度啦。然之後依家要講話要將原有香港個產業搬過去。但是就是話咁，深圳有乜嘢嘅價值？即係例如喺法律上面啦、法制上面咁。究竟香港嗰啲律師係咪可以去深圳度執業呢？即係呢一個就係話好多外商會問嘅。啊，依家你話將深圳計劃成國際金融中心，咁固有喺香港所有，即係例如喺新加坡，即係例如喺新加坡同香港，即係例如新加坡同香港，你可以將啲錢自由兑換嘅。但係就話新加坡同埋深圳咧， 哇！咁要問佢咯，佢咪跟住落嚟？你話即係成個外匯嗰、那個兑換。資金的流動 英制係啦，英制 係啦，仲有 法律的語言。 係啦，英制嗰啲法律咧，即係因為我哋係行普通法咁。例如咁，如果係普通法喺深圳，之前成日講話前海啦，前海會做一個特區，然之後咧裡面咧係會有特區法制咁樣。啊，但係就話前海其實講咁耐，咁 又係做唔到。 佢分到香港，即係佢喺之前喺前海所做嘅嘢，佢做出嚟嘅價值其實都係今時今日，如果啊要講話要將香港嗰啲產業搬翻過去咁。商人一定是看之前前海做了什麼，那為什麼之前前海做出來盤數，既然他的 figure 做出來是這樣的話，那憑什麼要給到我信心去將我的產業搬去大陸，搬去深圳呢？即是信心這件事其實不是只是說，即是它不是一個印象情感來的，信心都是說信用，到最後深圳它的 credibility系啦，就系讲话最初做全盘数出嚟嗰个 figure 系咪可以俾到我一个信心，就系话我去到嗰度，我都可以搵到相应嗰个 profit 个利益咧？ 冇咁，如果你话即系深圳，你譬如摆$100落去，你好快赚到$200、$300，咁实去嗰啲人，大家睇到开始嗰个情况就系唔系啊嘛？就算赚到嗰个唔系唔轮到你，唔系你。仲有头先我哋提出嗰样嘢咧，就系你而家摆笔钱喺深圳银行度。less than 美金，你是不是可以即係香港你隨時攞翻出嚟咧？ 啊，去 ATM 嗰度攞錢， 錯咗啊！ 即係有啲人攞$50已經話要俾銀行問咯喎，係啊，即係有啲廠商其實對於廠商嚟講係好唔 favourable。同埋第二樣嘢啦，即係如果講話要將深圳打造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其實深圳同香港都面對住一個問題，就係樓價係超高噶。呢一個都係中國所有大城市佢會面對嘅問題。冇計，就係因為啲大城市就係集中住呢大城市嘅户籍咧。其實到最尾係啲大城市 rule over 其他佢嗰啲鄰近地方。其實中國係會變成好似以前三國咁樣咧，好多唔同嘅中心。然之後呢啲中心係不斷咁樣咧，割據住大家嗰啲腹地啊 ，storming 嗰個腹啊，係啦。咁樣去吸啲資源嘅，但係就所以到最後咧，係啦，所有中國大城市佢哋啲樓價係會普嚟嘅，係會俾人 push 到好高，同埋佢哋嗰啲户籍咧，全部咧都係可以講下一個特權個象徵啦。 係，咁你即係有權嘅人，你先至可以揾到借間靚地啦。 係啦，但係呢一個對於要投資去啲中國大城市嘅人嚟講，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 risk 同埋係要考慮嘅成本嚟啊嘛。所以其實佢今日講話要將即係深圳打造成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，佢個影子咧真係十足十以前嗰啲五年計劃講個 plan。 咁呢個直情係五年計劃嚟啫，呢個係第14個5年計劃。 係啊，嚇一講真係佢真係講到出嚟啊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話，哇！講咁多，但係講之前係咪真係考慮清楚㗎？係咪真係計好盤數㗎？ 冇咁，佢可能佢都係後邊有啲智囊啊，有啲擦鞋仔同佢即係俾條橋佢嘅。咁但係問題就好似講澳門咁樣啦。根本係流嘅全部。仲有一個因素咧，咁大家而家見到就都好明顯啦，就是、美國嘅制裁。咁咧就理論上咧嗰、那個對香港嗰、那個。嘅最新嗰個人權啊，或者政治嗰個 status 嗰個報告咧，就應該14號出嘅，甚至係13號添。咁但係而家咧就 未 聽唔到聲，完全聽唔到聲， 暫時未出， 暫時未聽。咁其中一個講話就係話咧，佢哋嗰個報告咧就唔想去得咁辣，因為點解驚咧？就係如果大即係、就是、一個好嚴厲對香港嘅制裁，就會觸動一個全球股市嘅 大陸 崩潰。咁呢個都睇到香港嘅能量啦，即係如果係真嘅話，而家睇到香港能量，因為而家你即係去到而家咧，仲係三個城市去做嗰、那個即係股最大嘅股市嗰、那個角色嘅，倫敦、紐約、香港，咁分別係三個時段嚟嘅嚇。如果你香港有事嘅話咧，咁喺而家嘅局面就有可能 trigger 一個即係其他股市嘅冧落。咁 Donald Trump 就不希望在這個時候出 現 出現一個情況，因為為什麼呢？他很著緊一樣嘢，就是股市升的時候他就在一個 Twitter 上，嗱，你看看美國總統咧，即係歷任咧，由邊即係冇而家 Donald Trump 呢個咧，個股市升得咁勁咁。但係佢冇講嘛，就係、是、以前曾經講過嘛，就係、是、如果邊即係嗰日個股市跌成1800點，佢話如果邊個總統咧即係在位嘅時候跌1800點咧，佢應該走人。 應該執包袱。咁結果佢自己有一日咧試過跌成幾千點嘅，咁咧就得佢梗係唔會計啲數啦。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、是香港嘅制裁，就算你話搬去深圳，咁係咪美國會就咁睇住就係、是、哦？你搬去深圳，我唔制裁你咁，亦都唔會噶嘛。就 as long as 而家呢個係 Donald Trump 佢做總統，佢對呢同呢個中國關係咁差。咁除咗佢要去譬如同台灣 friend 之外，佢仲可以透過好多方法去制裁中國同埋香港。咁喺咁嘅情況之下，你嗰、那個即係所謂金融中心，你係咪可以避免呢種咁嘅即係制裁行動咧？咁咪好明顯啦，你一定要睇埋而家即係呢個大選個結果，你先至可以決定。 大選 係啊，係啦。咁所以成個問題就係、是。你而家基本上你就唔可以咁快去決定，但係我哋嗰個結論就好簡單啫，就係、是、如果成個深圳可以做到呢樣嘢嘅話，就唔需要等到今時今日，亦都唔需要等到阿習近平要走去巡視，要哇即係 vs 曬咁多人去做，佢係自自然然會做到嘅。香港點解會做到？嚇！香港點解會做到咧？香港唔係低温嘅，1840年嗰時候，即係呢個滿清割讓咗俾中國英國嘅時候，英國係諗定要做一個金融中心噶嘛，係咪啊？係慢慢做下出嚟嘅時候，佢好多嘅一啲客觀嘅同埋主觀因素夾埋先出現到呢個局面 啊！應該咁講，就話香港嘅價值係由市場嘅力量賺翻嚟。咁如果要真係深圳吸收， 仲有地緣政治嘅因素啦， 係啦，就話如果深圳要吸收同樣嘅價值嘅話咧，即係咁有冇相應嘅市場力量可以支持深圳去吸收呢一個價值先？呢、這、一個就係最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大家睇完呢單新聞之後要思考個問題啦。 咁、哦、我諗都唔需要點思考噶啦。咁我俾一個好簡單嘅結論咯，就係、是、成件事係搞唔掂啦。咁唔掂唔等於香港掂嘅，係嘛？因為佢首先要挖空咗香港先， 係啦， 咁先至搞好深圳嗰邊噶嘛嚇。 香港後生仔，其實我哋啊，其實我都係好悲觀嘅，即係因為見到真係有一個國家力量喺度同緊香港啲年輕人，即係喺度同緊香港年輕人逼緊香港年輕人走向絕路咯。即係呢一樣嘢係我睇到呢單新聞另外一個感慨。 係啊，咁咪冇全世界國家咧，有冇咁嘅必要咧要做呢樣嘢咧咁樣？咁喺另外一地方都有嘅。咁而家就泰國嗰度咧，就到我哋講嘅今日啦，都仲係一個大量嘅街頭示威啊。咁就要希望咧改革呢個帝制。咁但係呢個咁嘅訴求，呢、這個民主嘅訴求咧，一定係即係會頗長嘅時間先可以即係睇到個結果嘅。咁但係下一節翻嚟咧，我就講講即係琴日一單咧好爆炸性嘅新聞啦，就係、是、咧日本某個州刊，直刊我估係州刊嚟啦，直刊係咪州刊啊？就係話咧呢、這個 Donald Trump 咧就會閃電訪問台灣，係咪啊？同埋咧就會承認台灣。咁頭先我講嗰個四方嗰、那個安全會議咧，咁我記翻嗰個準確嘅國家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美國、日本、印度同埋澳洲，就唔係加拿大啊。OK， 咁下一節翻嚟。